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之际，外国各界人士在12月9号到17号期间分别访问了朝鲜驻本国代表机构。中国、俄罗斯、印尼、巴基斯坦、伊朗、乌干达等国政府、政党、团体、机关人士和各国驻伊外交代表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美术作品献花篮、花束和花朵，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另外，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驻朝大使馆16号分别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送来了花篮。